风吹来闪银光，街道平静而温暖，钟走得好慢，那时我还不是人生，只为等年代。我情都还不开，下眼睛不眨，心里想有一些话，我们先不讲，等待着那将要生中出场的未来。任随风飘荡，天各自一方，在风尘中

些人是不会认输的，生命的跋涉中即使经过冬雪，也不会让梦想融化。